房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酒香甘甜，入口醇和，五粮纯酿干邑杯酒。干邑杯酒精选高粱、小麦、玉米、糯米、大米酿造，好喝不上头。干邑杯酒，绥仁西大街203号，电话18-3267-5399。 收听1033雷人秀，欢迎你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那也是电影院也发生了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哈，比如说在桂林有一个秦女士，她当时呢是带着妈妈还有自己的女儿去电影院看电影。那观影的过程当中呢，这个秦女士就不断地拿出手机开了闪光灯，对着影片照相拍照，那引起前面两座位的两个女子非常的不满。然后在观影结束的时候，这个秦女士就被这两个不满的女子打进了医院。那目前当然这件殴打事件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，不过我深深的觉得这前面座位啊，两个不满的女侠在观影过程当中确实是保持了克制的了啊，对吧？是保持了最大的克制，看完电影之后才动手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两位女侠今后必成大器。等他们从局子里出来再说啊。 昨天我们决定，明年我们一起出发，要是一起不行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。我想我还不够聪明，还好有你陪我练习，要去巴黎。巴拉巴巴，昨天我们决定，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。要先锻炼体力，谁都不许感冒，不许生病，打工赚钱准备行李，带着地图坐上飞机，要去巴黎。巴拉巴巴，不管明天的是谁知道，今天的你不知道，今天的我，今天过得就好。虽然明天的是谁知道，明天的你我知道。 爱的简单没多的问题就需答案，曾经的我们那么圆满，是谁先猜出心外，有谁让爱去就习惯两人的习题，三个人为难，我回不去又走不出来，迷宫里前进后退都为难，如果不能好好爱，那么寂寞又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，让夜那么凌乱，如果不能好好爱，那又为何不放开，尊严是随早高的评判，现在的我应该放大的简单没多的问题就需答案，曾经的我们那么圆满，是谁先才出现爱，有谁让爱去就习惯两人的习惯，三个人为难，我回不去又走不出来，迷宫里前进后退都为难，不能好好爱，那么寂寞又相爱的那些片段，让夜那么凌乱，如果不能好好爱，那又为何不放开，

消费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6666。 陪你走过很多路，最爱回家这一条。团圆时刻，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。波士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，感谢一路有你。电话0316-3725-888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，以强劲姿态登场。跑车风格引擎盖、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者大成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-888。 生活与梦想手续充满幸福能量，我乘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。好，刚刚说到这个一个最新的数据，说未来20年女性癌症患病率的增长速度将是男性的6倍。很多人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哈，这是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最近的研究说，很多跟一些肥胖相关的癌症会影响女性。另外呢，是估计都说到了2030年，女性癌症患者患病率将增加3%，男性将增加0.5%。很多人说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？一个方面就是肥胖，另外一方面饮酒也会影响女性的这个患病率，还有包括吸烟。所以我今天看了这个英国这个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之后啊，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跟我家闺女说，我说女儿啊，你平时一定要注意饮食，不抽烟不喝酒，知道吧，要经常出门运动运动，是吧，要保持健康的生活，这样才能预防患病，知不知道？然后我们家宝宝说，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放心吧，妈妈妈妈，还要就是你要努力挣钱，在家装空气净化器哟。 咕噜咕咕咕咕咕咕，咕噜咕咕咕咕咕咕。 其实预防癌症的方法有很多。 你如何听得出我婉转的祝福？出路，当你被辜负，在自己的泪水干枯，在他怀里得不到安抚，原来嫉妒和爱无法相处，就算我将自己救赎，风吹过山谷，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，无论我爱得不够投入，虽然你会守在灯火阑珊处，让我找到你，下意识你不见你的幸福，不会领悟写一百封情书，直到白发，你要听你温柔叙述。幸福，原谅我爱得不够。 看一下国内的人口哈。这是国家卫生计生委最新的一个数据，到2020年，我们国家的总人口将达到14亿2000万人左右，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控制在6%/1000左右。那我国已完成的125，也就是2011到2015年期间计划生育的主要目标呢，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%左右。当然，现在我们二胎已经放开了哈。那卫生计生委也是呼吁哈，因为放开二胎了，呼吁社会包括公司啊、单位啊，给一些生育后返岗的女性提供更多的帮助，而且鼓励用人单位帮助员工找到，就是返岗的女性啊，刚刚生完孩子的，找到家庭、宝宝和工作之间的平衡。所以你说，给返岗的女性提供更多的支持，能怎么支持呢？说白了，不就是少给派点活呗，对吧？少给点活给他干，少派点工作给他做，那不就他就可以找到刚生完孩子的员工啊，兼顾到家庭和工作的平衡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想想看，如果这么做的话，那其他多干活的员工心里就该不平衡了。 咕噜咕咕咕咕咕咕，咕噜咕咕咕咕咕咕。 这该怎么平衡呢？多干活和少干活之间该怎么平衡呢？好难哦。 别让我在每一个夜里为你流泪，其实我并没有睡，想你容易让心碎。如果你想要的只是荣华富贵，何必在感情世界留下你虚假的美？我真的好累，要的我都学不会，为你伤悲，为你憔悴，你让我恨。在每一个夜里被你侵略，是我对你不了解，还是我不懂拒绝？如果你想要的只是风花雪月，何必在乎我是谁，又何必如此虚伪？ 不水，不用慌，天下无漏，来帮忙，不用砸砖和刨墙，经济实惠有保障。北海防水总代理，天下无漏，再造耐久防水层，呵护温馨住所。闲人西大街176号，电话13931620338。 美在人情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首先要跟你分享的是我们去年一年的 GDP， 各省的 GDP 数据出来了啊。2016年呢，广东已超过79000亿元的 GDP， 连续第28年稳居我国第一大经济大省。那排在后面的包括江苏、山东、浙江、河南和四川。湖北是以32000亿元的 GDP 首次超过河北，就湖北超过了河北，现在是位列第七位。那比较特殊说到的是，我们总共27个省地区，省级地区的 GDP 啊。其中重庆、贵州和西藏三个地区实现了 GDP 两位数的增长。西藏实现了经济两位数的增长，哎，但我刚刚还查了一下，说西藏那边的草原退化已经控制住了，就是畜牧业啊也没有那么污染草原了。那他们到底是西藏通过什么方式经济增长的呢？难道西藏学区拉动了 GDP 呀？ 我可以做喇嘛，一低头不说话，爱情像一杯隔夜茶，我却要喝下它。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妄想吧，也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。反正心你不给我这个问题，让我好害怕，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。你真的快乐吗？你低头不说话，爱情永远是座钟山，谁能把它留下？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妄想吧，也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。满的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，让我好害怕，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。你还会想我吗？爱情总像是梦中花，醒来后都是假。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荒山吧，也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。反正心给不 另外有听众留言说，我喜欢老西游记里面那个蜘蛛精老大。你的口味跟猪八戒也是有点像啊。 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都是因为谁我变成了贼，不能光明正大被鬼鬼祟祟，是不是欢迎是不是欢听，我怀疑有人

却看着都一样圆满暧昧。为难解造出永不融化的冰山，爱没有胃口冷漠爱，天使的礼物还没拆，怎么能从容的擦亮烛光分享晚餐，怎么能放心的当凭谁平凡的真相，说爱真的不如我先把它取走，感情能有多难难的很多，天下就到我下一秒，或许说不定换谁能静下，乐观好人来还真是盼望，暧昧为我花草草都永不回凋谢的盼望，窗户照着不会痴迷的饼干，爱没学会拒绝假扮，流言和谎言还没散，都是凭空想象，你说你喜欢月亮，马上我说我也喜欢，我离开的时候虹桥是晚上，手指天上说想我就看他，我这里的月亮，你那里是不是也一样，月光照在我身上，像你的手掌。

知晓长，日思绪在晚风中飞扬。多少惆怅都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。 老板说好好干，以后亏不了你，然后以后你就发现自己亏了。晴天留言说，每次和同事约好去逛街的时候，同事说我快十分钟就到了，你在哪了？然后我照着镜子在家对电话那头的朋友说，我还有2天就到了。好有信赖感。 到底不平衡，剪掉下颗魂，刀光舔血，这是人生。人外总有人，后浪来并存，无尽天则抢着永生。经历过地狱的男人，是死过生的灵魂，慈悲是才人替身，对错是成败眼神，谁的江湖谁来做主，向谁有待望的归来，站出来请挑战，站出来心要战， 到底不平衡，剪掉下颗魂，刀锋舔血，这是人生。人外总有人，后浪来云吞，无尽天则抢着永生。心比天高的狼人，无法割让的自尊，慈悲是残忍的精神，对错是 会唱着快乐，就露出心思迷你了。说话想找人说话，不在乎笑话废话或傻话，只要别自己一个代价。失望沮丧的失望，烦恼并不能让我被解放，酒精也不能让我解脱。喝吧沉默的喝吧，朋友别怪我又讲又不讲，请你再轮回像哑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想独立站在大海中，不确定方向没错，又不愿掉头，当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，倔强笑着有口不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春里吹风泪会流，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，就觉得胸口暖和了。 3D 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 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的微体谣。 铁砂掌连环组隔空狮子吼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一个字、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。同时今天和你聊一聊那些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话，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。当我遇上你留言说当领导和你谈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有很多言外之意，特别是有些人你找他办事的时候呢，他会给你很多言外，很多很多言外之意。那言外之意是什么呢？你找我办事啊？多少钱啊？

蝴蝶飞。